清醒更断肠，无力去原谅你背叛。算了吧，反正有你更孤单，你不会知道遗忘有多难。给你的心不要去想你的模去想你的